前两周我在亨斯维尔有一位同修来问我，他说 我想结婚，师父我应该找什么样的对象呢？ 我告诉他，你要找对象一定要找一个见合同解的，如此两个人奋斗努力的方向、目标、兴趣都相同，彼此互相帮助，家庭一定会美满。我再说，不可以只谈爱情，爱情是无常的，今天你爱他，他爱你，一旦结合，双方毛病都露出来了，两人不再相爱，家庭悲剧不就产生了吗？那无常的虚情假意是绝对不可靠的。 由此可知，家庭也要建立在六合敬的基础上，才有真正的幸福。不懂得这个道理，要想一生幸福快乐、家庭美满，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三学，戒、定、慧。 下面跟诸位介绍的是佛法的课程标准。我们在本质上已经知道佛教是教育，不是宗教，其课程是非常之多，内容几乎无所不包， 也绝对不是一所大学的课程所能涵盖的。 这无量无边的课程，课本就是经书。诸位要知道，佛经不是全部流传到中国来的， 因为当时交通非常不便，印度高僧到中国来，中国的法师到印度去，都是选之又选，挑之又挑，好的才带到中国，次等的再次等的都舍掉了。 所以传到中国的经书全都是精华，来到中国之后并不能够全部翻译，只好再挑选， 所以只有最好的、最重要的被译出。 译经的工作相当困难，从前译场的经费靠国家支持，集合全国出家、在家、中国、外国各类人才之精英，从事于大规模的翻译工作。历史上记载， 鸠摩罗什大师的译场编制有400多人，玄奘大师的译场有600多人。 我们在经书上所见的译者，那是用译场的主持人，好像学校的校长来做代表，并不是他一个人翻译的， 而是译场内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。 现在保存在中国的是汉文系统佛经，是相当完整的， 而印度的梵文经典已经散佚失传了，残留下来的很少。 佛经除了汉文经典之外，第二个大系是藏文经典。藏文经典一部分是从梵文直接翻译， 而另一部分是从汉文转译的。 这是文成公主嫁到西藏之后，把佛法带到西藏， 所以佛法传入西藏要比中国晚了600年。 在藏王对佛法升起信仰心之后，又从印度传进一支， 因此西藏的佛法是由中国和印度传入的。 佛无论在哪个国家地区说法， 戒、定、慧三学， 其目的是 对治我们这个时期、这个地区众生的种种苦痛。 地区指的就是地球， 而时期是指释迦牟尼佛的正法、相法、末法共12000年的法运。 这个时代、这个地区的众生病痛到底在哪里呢？ 第一，造恶，造十恶业。 佛用戒学来对治，戒学是对治恶业的药。 第二，人心散乱，不能得定，不能清净， 所以用定学来对治，定学是对治散乱的。 最后用慧学对治愚痴。 造恶、散乱、愚痴是这个时代地区众生的三大病， 佛就用戒、定、慧三帖妙药来对治。佛陀说法是因众生而说的，众生如果没有病，佛就无法可说。这跟大夫因病用药的道理是一样的。 所以说，众生有病，佛就有法；众生没病，佛就没法。 就如《金刚经》上所说， 法尚应舍，何况非法。 众生没有病了，佛法也不需要了，硬要佛法也会变成病。这如一个健康的人天天吃药，哪有不出毛病的道理呢？ 所以说，佛法的一切经典依功用归纳起来，不外乎这三大类。 佛经分经、律、论三藏。 定学就是经藏，戒学就是律藏，慧学就是论藏。 这是图书分类的方法，最早是从佛教传来的，此后中国人也把所有的书加以分类。清朝康熙、乾隆年间把全国的图书做一个总整理，再分类，依经、史、子、集分成四库。库跟藏的意思相同，库是仓库，藏是收藏。 所以四库是从佛法三藏得到启示的。 三藏有分大圣、小圣，小圣有声闻藏、缘觉藏，大圣是菩萨藏，再分就越分越细了。总而言之，戒学是调身的，定学是调心的，慧学是调行的，我们身心的行为。 因此，一个学佛的人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无不是智慧。你说他怎能不快乐呢？六度。 第一，布施。 我们知道佛法教学课程标准的内容，那么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要怎么样过日子，要怎样待人处事呢？佛在这些地方有没有明确的教导？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位同修都非常关心的。这些问题佛在一切大圣经论里面已广泛地为我们说明，它的内容就是菩萨行的六度。 也就是说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人、对事、对物要遵守这六个原则：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。 从早上起床漱口刷牙到晚上睡觉，这一天所接触的通通是六波罗蜜，这才叫真正的修行。大体而言，世间人所最先追求的是财富， 因为没有财富生活会过得很苦，所以财富是第一个努力追求的目标。 其次是追求聪明智慧，人除了不喜欢呆头呆脑之外，还想要追求 长命百岁、健康长寿， 这三大目标人人追求不舍，古今中外没有例外的。佛法是要满足我们的愿望希求的，这三样东西能不能得到呢？能得到。常言说得好， 佛是门中，有求必应。 那为什么有人求不到呢？是因为他不明了事实的真相，不懂得追求的方法。 而事实真相就是道理，如果懂得道理，晓得方法，没有一样求不到的。 佛跟我们讲的原理原则，就是帮助我们有求必应。因此这个重要的守则，我们要细细的体会。佛告诉我们， 财富、智慧、健康长寿都是属于果报，要想得到这个果报，一定要先修因，善因得善果，恶因得恶报，有果必有因， 有因必有果，这是永远不变的真理。 有人发财了，财从哪里来的呢？绝对不是他很聪明，或者是他的方法很多就能赚钱，因为比他聪明的人很多，比他方法灵活的人更多。为什么那些人不发财，而他发了财呢？佛跟我们讲， 财富的得来是前生种的因。 种的什么因呢？财布施。 所以六度里面布施列在第一。 而财布施得到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。 因此想得到财富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这三种果报，一定要修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这三种因。 世间人今生得这种果报的，大多数是前生修得的， 而少数人是这一生修得的。 这一生如果修得很积极，这一生就得果报，不要等来生，这就是果报。 所以果报一定要靠修因，这是永远不变的定律。财布施， 布施在整个大乘佛法里是菩萨修行最重要的一条。无量无边的法门归纳起来就是六度，这六条再要归纳就是布施一条。 所以佛首先教我们修布施波罗蜜。 布施一般人很难理解它真正的含义，往往听说布施就赶着捐一点钱到寺庙里去，这是错解。这样的理解布施太狭隘了，哪里是菩萨修的呢？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念念为别人不为自己，就是布施，就是供养。 所以人人天天都在修布施波罗蜜，天天都在行菩萨道，只是不懂得不知道而已。 譬如说早晨起来，你把家人盥洗的东西都准备得好好的，早餐茶都烧好了，你是在布施供养你一家人呢、啊、你在行菩萨道，修布施波罗蜜，在修普贤菩萨的广修供养，你看你心里多快乐呀。能够这样领悟，就不会说 嘿呀，家人都把我当成老妈子、下女、佣人，要我天天的伺候他们， 这样天天发牢骚，所有的布施功德都没有了。你看念头一转，牢骚痛苦就变成布施波罗蜜，立刻就得到佛法快乐和智慧的真实利益。在美国有些制度叫人不得不布施，譬如医药保险人人都要买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怕自己生病的时候医药费付不起， 所以先买保险，由保险公司替你付医药费。在每个月缴医药保险费的时候，如果是为了自己生病而做准备，那么将来一定会生病。 因为不生病，这些钱没有办法开销啊。 如果念头一转， 我是在修布施，修供养，帮助那些有病的人，供养那些有病的人， 这样布施出去，你一生永远都不会生病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你修的是不生病的因呢、啊、 你布施照顾老人，将来你就得到善果，即使老了也会有许多年轻人关怀你、照顾你、伺候你。 所以种什么因就一定结什么果报。 再说一个人服务在公司行号里，每天努力工作，如果是为了要多拿一点钱， 或者是为了地位要慢慢升高， 那就不是布施了。如果能存这样的心， 我今天努力的工作是布施这个公司，是供养社会大众，加薪与升迁不是我所求的， 那就是在行菩萨道，以菩萨的施舍心在做工作， 永远不疲不厌，会越做越快乐。这就是俗话常说的 人逢喜事精神爽。 假使事情是自己不愿意做又不得不去做的，就会疲倦，会讨厌。 而相反的，欢喜高兴做的事情会越做越有精神。 我今天到世界各地去跟大家介绍佛法，是我欢喜做的，这是法布施啊。你们不懂的，我来教给你们，告诉你们，是希望大家都能减少烦恼痛苦， 都能得到佛法的喜乐和智慧， 来充实提升生命和生活美满。我在1984年第三次到洛杉矶，一下飞机讲堂已经布置好了，马上就去讲演，一天讲9个小时，还要我站着讲，底下的人坐着听，坐着听的人累了，我讲的人不累，越讲越有精神，越讲声音越大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观念心境不一样。 假如我讲经，计算1个小时要拿多少钟点费，再看看听的人不起劲，那就会疲倦厌倦了。我不是为了这个来的，我是以无比欢喜的心把无上甚深微妙的佛法介绍给大家，这个欢喜就是法喜啊， 也是最好的营养。 今天大家讲求的这个营养那个营养，那是假的啊。看看佛门里面的 禅悦为食， 禅是什么呢？是心地清净，悦是心地欢喜，这才是最滋养的，最丰富的滋养。 所以健康不在饮食，得到欢喜心，得到法喜，就会健康长寿，年轻不衰老。 忧愁能使人老使人病，每天愁眉苦脸的容易生病，衰老也会非常的快。 所以欢喜是健康的因素，它是从布施波罗蜜得来的。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，诸位在此地汽车都买了保险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发生车祸的时候有人赔偿啊。 如果你念头一转， 我这是修布施，是帮助那些出车祸的人， 那么你这个车子就永远不会出车祸，永远有佛菩萨加持你。诸位看看，念头一转就是菩萨，念头不转就是凡夫。菩萨跟凡夫有什么差别呢？一个是觉，一个是迷。 迷者样样为自己，觉者样样为众生。 样样为众生，自己得到的好处真正不可思议，没有法子想象，样样都是为自己得到的好处一点点， 而且得到了就没有了。 你说谁是聪明，谁是傻瓜呢？ 所以说要念念为一切众生，不要为自己。 今生你有财富有钱是福报， 而用钱则是智慧。 钱能用在社会上，能用在大众上，这是大智慧，是真正会用钱的。假使处处为自己着想，那是很笨的，修来的一点点福报没几天就享完了。 如果能够念头一转，将福报布施给众生，福报就更增盛，一直到没有穷尽。 布施的内涵无量无边，我们每一个人每天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以修学。 所以只要念头一转，就是行菩萨道，而转不过来就是六道凡夫啊。 以上所说的财布施只是略举几个例子说明，诸位自己要多多去体会，多多去思维，就会做得圆满了。财布施在佛法里面又把它分为 内财与外财， 外财是身外之物，内财就是身体。在医学界里，有许多捐赠眼角膜或捐赠内脏的人 这是内财的一种。再者，我们以体力去帮助别人，也是内财布施。 如果我们为人家工作而不求报酬，就是义务的工作，也就是义工，这也是属于内财布施。 由此可知，我们随时随地都在做布施，就是没有那种布施的心， 所以就不是行菩萨道。 假如我们有一颗布施的心，那么每天时时刻刻通通是修六度， 通通是修菩萨法。 所以菩萨法跟凡夫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就是在那一念心一念觉，为一切众生，就是佛菩萨一念迷，为自己，就是凡夫。所以佛家善恶的标准， 凡是为自己的都是恶，为别人的都是善。 这个初学的人听了很难懂，人为什么不为自己呢？诸位要知道，凡夫所以不能成佛，是由于两种执着障碍。 第一种是我执，第二种是法执。 我执要是破掉了，就证阿罗汉果；法执破尽了，就成佛。那些念念为自己的人，我执天天在增长，即使修一切善法，也只是增长执着而已。 因为执着不能破除，所以佛说这是恶。 如果你不想出三界，那就另当别论。想出三界，一定要破 我法二执。 我执就是所谓的烦恼障，烦恼的根源，而法执就是所知障的根源。 法布施， 第二种是 法布施。 法布施是智慧、聪明、才艺的修因， 因此它包括的范围也非常的广泛。 它通常被分为 世间与出世间一切法， 就是佛法与世法。凡是别人想知道的、想学习的，只要我会我能，就热心的去教导他，这都是法布施。 所以法布施不一定是讲经说法。 讲经说法是无量法师当中的一种，譬如说 甲烧的一手好菜，乙不会，但是很想学，甲就尽心尽力的教导乙， 这也是法布施。又如某人不会做工程，我会做，我指导他教他，也叫法布施。 而对小朋友讲解小学课程也是法布施。 乃至于各行各业无尽的知识技术，没有条件不计酬劳的传授，都属于法布施。 所以要是有代价收学费的，那就不是布施了。 或许有人会问， 现在学校里面老师每个月拿薪水，他们教小孩，这算不算法布施呢？ 这就在于教师的一念心。如果教师是为了教育下一代，不是为名为利，那就是布施。 如果是为了薪水，或者是为了升等，想从讲师升副教授、升教授，那就不是法布施了。 真正修法布施的人是非常热心、不疲劳、不厌倦的。不是修法布施的人，名利得不到就消沉灰心了，教导也就不够热心，动力是有限的。 所以菩萨总是以无尽的悲心去利益一切众生，而绝对没有条件的。 特别是在佛法，佛在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， 一切布施中法布施为最。 在这里的法布施是指佛法布施，因为世间的法布施不究竟，唯独佛法的布施才能够帮助一切众生，进而获得无量的智慧、无尽的德能、才艺，断烦恼、了生死、出三界、成佛道。这种布施才是最圆满的、 最殊胜的，唯独大圣菩萨法里面才具足。 所以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不加以赞叹的。 看看我们佛教界布施经典是最重要的一项， 其次是讲经说法的录音带、录影带， 再就是接受各方邀请，把佛法介绍给大众，推广到社会，这通通是法布施。可是现在我们把经本翻开，后面往往印着 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， 或者是 版权所有，不准翻印， 这就不是法布施了。这是什么呢？是商人在卖书啊，法师的功德利益通通都没有了，那只是世间商人开书店做买卖而已。录音带也是， 版权所有不准拷贝， 甚至于少数人请人讲经的也要先谈好供养， 讲多少小时给多少供养， 这也变成买卖了，这都不是布施。 所以菩萨行一定是只为利益众生，绝对不为自己。 假如某个地方没有供养， 但是大众真正的渴望得到佛法， 佛菩萨就自己出路费来满众生的心愿，绝对不勉强，不为难任何一个人，只要大家真正得到佛法的殊胜利益。 无畏施， 第三种叫 无畏布施。 在众生身心不安、恐惧害怕的时候，能够帮助他消除他的恐惧，这一类的布施叫做无畏布施。 而它的范围也是非常的广泛， 譬如国家受到外国的侵略、战争，在这人心慌乱的时候，从军到前方去抵抗敌人，保护后方，使后方人民能够安居乐业，这是属于无畏布施。又譬如 有人晚上走路会害怕，有的怕鬼，有的怕强盗，而路又很长，我能送他回去陪他一程，他不害怕了，心安了，这也叫无畏布施。 其他的例子就不必多举了。 由此可知，只要叫众生身心安稳，离开一切恐惧，通通叫无畏布施。 无畏布施得的果报是健康长寿。说到这个地方，我特别提醒同修们，吃素食是属于无畏布施，一切众生看到你都不会害怕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你不会伤害他。 而真正做得圆满，就会得到健康长寿的果报。再加上 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财布施得财富， 这是人生最迫切最基本的需求。 所以我们想要这三种果报都得到，就要认真去修三种布施。 在中国历史上，财富、聪明、智慧、健康、长寿最大最圆满的就是乾隆皇帝，他 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 兼具聪明、智慧、健康、长寿，他做了60年的皇帝， 还做了4年的太上皇。 他自己说， 古稀天子， 自古以来稀有的，那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，也不是他夸口，只是他在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修清净圆满的 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 才得到这么大的福报啊。阿弥陀佛。